不能有这种鲜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提起张火丁的名字啊，很多的听众呢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唱的是程派，现在呢是非常有名。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呢，张火丁将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新编的京剧《梁祝》。这几天呢，张火丁和他的同伴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在人民剧场的后台排练。为此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出戏的编剧钱世明先生和作曲万瑞星先生，请他们两位呢来介绍一下即将上演的京剧《梁祝》的一些情况。好，那么首先呢，我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钱世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万瑞星先生，你好。 你好。 那应该说呢，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张火丁的他的戏《梁祝》，应该把这个张火丁呢请到这个咱们直播间，但是呢，他现在在特别紧张的排练过程当中，我们真是不忍心打扰他，所以呢，张火丁没有来。那么今天呢，两位钱世明先生还有万瑞星先生呢，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就全权代表了。 对， 而且两位呢都是60多岁的人了，尤其呢是这个万瑞星先生的身体又不大好，所以呢，对两位的到来，我们真是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而且呢，刚才我听说这个钱世明先生有一个早睡早起的这么一个习惯，我看了一下表，这个8点多钟应该说是您就寝的时候了。 对对， 所以刚才都有点犯困了， 打哈欠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来聊一聊这个新编的京剧《梁祝》。咱们先跟大家介绍这个钱世明先生啊。钱先生呢，在这个文坛呢有“文坛多面手”和“文坛怪杰”之称。应该说呢，您这个研究各方面的学问都非常多啊。而且您的文学创作呢，以诗歌为主，兼写儿童文学呀、历史小说呀、散文呐、杂文等等非常多。那么这一次呢，张火丁的这个京剧《梁祝》的本子就是由您来完成的。 是。 那您能谈一谈吗？就是当时为什么想写这个本子？最初是怎么达成您和张火丁的合作？ 就说一下此事的缘由。 对，此事的缘由， 这个应该说是万先生是前年的事了吧？大前年了， 是前年，前年 啊，前年。当时是这个吴江贤弟啊，让我给火丁把那个《白蛇传》的河伯，重新写一段《返黄》。应该说和火丁这个合作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哦，前年， 我那是2000年， 2000年， 那就4年前了 啊。那是万先生谱的曲子，非常好。从那以后呢，后来这个是，那就是前年了吧？当时吴江说把这个什么，把这个 河伯， 不是河伯，他就说的梁祝， 梁祝 提到梁祝。他说火丁呢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说能不能把梁祝，说师哥你把梁祝写出来，这么着呢就开始考虑这个。后来火丁呢找我以后呢，就是说写这个，我当时就很高兴。因为对火丁的印象应该怎么说呢，是我的老同事，恐怕您也知道，黄飞秋黄先生。他2000年去世的。这个黄先生在戏校教书的时候呢，他自个儿有一出独门的戏是《鸿雁烧书》，当时只传给了李开平，其他人都不会。可是黄先生就一直啊想把这个戏传给张火丁，他就跟我念了多少次，直到97年他还老跟我念叨这事儿。他说这个希望把这个戏传给他，而且他跟我说他曾经跟赵荣琛提过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我这老同事口中吧，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对张火丁就十分欣赏。 确实从这个钱先生身上啊，我感觉就是更多的保留了这个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个影子啊，不喜欢受拘束，随性而为。我曾经看到您的一张照片，在某一个戏的研讨会上啊，您因为对某些人的发言产生了厌倦，自己躲在桌子底下开小差，这张照片呢也很能说明您的性格。嗯，应该说您跟张火丁的这个合作啊也是有缘由的，您对他也是情有独钟。 对， 而且呢您为张火丁写的这个剧本《梁祝》还曾经注上了“为张火丁而作” 啊，对对，这您都知道，是我直接写在我的这个稿子上面的。 《 梁祝》题目之下就是副标题，就是为张火丁作 啊。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剧本呢只有张火丁用，其他人不能用？ 我想把使用权只交给张火丁 啊， 因为我一贯主张为角儿写戏。 这个 在97年我发的文章中，我就主张京戏这作为戏曲应该为角儿写。 也就是说您的心目当中觉得这个张火丁现在是一个响当当的角儿。 应该在，我觉得这个至少应该说在当今青年旦角演员当中算是佼佼者吧。 确实张火丁我也看过他的戏，他在舞台上很有光彩。 是是是。 那您是不是特别欣赏他的才艺啊？ 我很欣赏，而且我非常欣赏由万先生给他创的腔儿，由他演唱的这些个戏，什么《白蛇传》也好，等等《江姐》也好，我觉得他的演唱这个韵味非常醇厚。听说现在有这个张韵之说，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为过。确实他自个儿的歌唱有他自个儿的这个风韵。 反正大家对于这个张火丁的给予特别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讲呢，我觉得这是无比的荣誉了。 是是是。 他自己好像还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人。 我欣赏就欣赏在他这个人非常朴实。我觉得他非常朴实。 而且他不善于言谈。 嗯， 本来前些时候呢我们对他进行过采访，而且就这次活动呢我们的编辑沈孝昌还特意到后台人民剧场的后台呢去看他们的排练，然后还拿这个采访机想采访一下，最后呢好像不是很尽如人意，他实在太不愿意说也不能说了。 可是我跟他接触我觉得他有时候也 挺愿意说的， 挺愿意说，而且有时候能够表现出那种天真了呀，有这个赤子之心呐。我觉得搞文艺创作没有赤子之心不行。 对， 没有童心不行。我觉得他有时候在无意之中就流露出一种非常这个天真的劲头来。 而且呢这个您本身是这个作家啊，那您对这个戏曲怎么那么的内行，那么的喜爱呢？ 因为我也是从小就喜欢这个戏。从小就喜欢， 而且喜欢程派。 喜欢程派，对，因为我的外祖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戏的。 哦，非常喜欢戏。那下面呢我们就说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您写的这个剧本《梁祝》啊，是有什么特点？ 哎呀，特点不敢说，我只能说把我的想法跟您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从火丁而说起啊。因为我非常欣赏这个火丁的他的风度，他挺雅。我觉得火丁的为人很脱俗，他不是说那种那个看起来很浅薄，不是，而且他非常文雅的这么一个青年同志。所以我觉得呢他自个儿的演唱和他的表演呢也是处于应该说是处于阳春白雪这个层次的，而不是下里巴人的。所以我呢就想我如果专为他写戏应该按照他的风格走，我的本子也应该雅，而且我一贯主张就是这个诗之余就是词是诗余，曲是词余，那么你作为花不乱弹的戏曲呢也应该是诗词曲一脉相承的，不应该脱开诗的这套系统。所以我这个本子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我对追求上面说吧，就是追求诗情画意。整个戏呢是按照文心雕龙的这个理论吧，就是因情立体，寄体成事。 以情为主，而这一点呢也恰好和火丁和我们万人兄啊，这个我们思想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 统一的、 嗯、 这个火丁也主张唱情，当然唱情是指着这个人物的情啊，不是说是演员的情啊， 嗯， 这个万人兄在这个曲子上面这个情调表现是非常细腻的，这点我是第一，我是听到了，就是他谱的曲子我听了，谱子我也看了，我是非常赞成，非常赞赏， 非常满意， 非常不满，非常满意，确实这个，我认为如果没有万人兄的这个曲，这个音乐啊，恐怕这个戏也立不起来，绝对的。 哎呦，真是，我觉得如果张火丁没有你们大家的帮助啊，我觉得他能够有现在的成绩也难呐、啊。 嗯，恐怕他也在于他自个儿的努力吧。 对， 当然这是主要的。那我想呢，您给他写的这个《梁祝》的本子呢，还是以这个诗情画意、以情为主。 对。 据我所知呢，程砚秋先生啊，原来有一出戏叫《英台抗婚》。 对。 实际上说的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 是。 那么您这次写的这个张火丁的这个《梁祝》啊，刚才您说了它的特点呢是诗情画意、以情为主。那么具体到和程先生那个《英台抗婚》那出《梁祝》，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是在大革命以前，就文革以前，我听过李世济的这个《英台抗婚》。 嗯， 现在这个本子是完全脱开任何人的那个路子。 哦， 就是故事是家喻户晓的，谁都知道，就是故事还是这个故事，但是整个本子是整个重写。 嗯啊，整个重新创作的。 对，整个重新创作， 并没有说有什么借鉴， 没有，不借鉴任何人，而且、像一般都知道越剧那个十八相送， 对对对， 那我这里绝对没有。 哦，重新立了一个本子、 就是也送，但是我这里边不会是像那什么砍尽折砍的，这都没有。 哦，一个全新的梁祝、 对对，就用火丁的话说、 嗯， 对，就是一种这个新的版本吧， 一个新的版本。好，那这个说到梁祝啊，因为现在呢还没有公演，所以我们没有录下来一些唱段、没关系，今天我们的编辑沈晓昌呢还准备了张火丁的江姐当中的一段唱，那下面呢咱们先听江姐当中的一段红梅赞。这个红梅赞呢也是这个根据歌剧这个红梅歌改编的一首啊，非常好的京剧选段，而且这个京剧的改编，也是由万瑞星先生来亲自参与的，是吗？万先生， 是 啊，这样，先大家来听这首《红梅赞》的这个京剧，然后呢，再谈一谈这出戏的情况。 好， 好，那么刚才大家欣赏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当中的一段红梅赞。说到万润星先生呢，万润星先生呢是中国京剧院的著名琴师，曾经呢长期为杨秋玲啊、张曼玲来操琴，并且呢曾经和杜近芳啊、刘长宇等著名的演员合作。后来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和张火丁合作了，开始呢，这个为张火丁的《白蛇传》啊写了音乐。后来呢又比如说这个江姐啊等等的，还有这回的梁祝呢，都是和张火丁的一起来合作完成。那万先生，刚才呢咱们听的这个江姐这个音乐呢，就是您根据歌剧《红梅歌》来改编的啊。 是， 这首歌曲原来是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歌。 对， 那您在做这个京剧江姐的时候，您当时是把握了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呀？ 当时2001年3月份接到这个剧本呢，就是京剧的江姐剧本，作者呢还是原来歌剧江姐的那个编剧，叫严肃同志。但是扮演江姐的演员呢，他是程派的传人张火丁，这样呢就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就是如何呀、合理的运用程腔去塑造江姐这个英雄的女性。那么江姐的这执行导演也讲过了，必须要大胆的突破，但是必须要继承好，所以呢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准确的。所以要是如果没有程派的唱腔的韵味啊、节奏和个性啊，那么张火丁的演唱就没有特点了，就不能充分体现他的优势和演唱的那个魅力了。所以但是不做大胆的突破呢，只是传统的一腔一调呢，又不能充分的去表现江姐这个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她有喜怒哀乐，有对敌人的痛斥，有对丈夫的依恋，有对孩子的期望，也有对新中国未来的畅想。她内心世界是相当丰富的，所以有了好的剧本以后呢，首当其冲就要搞好这个江姐这个唱腔设计。那比如刚才放的那一段小巧玲珑的这个 红梅赞， 这红梅赞呢，歌剧我们都知道也是四分之二的，红梅花儿开是吧？ 对。 但是这花儿开，我们在京剧上就不能花儿开，必须要花儿开，要字正腔圆。香飘云天外，它已经是我们要香飘云天外，字要稍微的讲究一点， 要立起来一些， 立起来一些，字要一定要正。这里边这一段的小巧玲珑的红梅赞呢，它用的是一种四平调。这种调式呢，既平稳又优美。然而巧合的是，跟这个歌剧的这个红梅赞呢整是一个节奏，有着流畅的美。但是我比较反对就是照搬这个歌剧的这红梅赞，一定要这个用咱们京剧的优美的唱腔，让江姐唱出老彭的一派那个担心呢跟着党啊，盼望这个春天到来那种心情。况且京剧呢它有它自己的特有的拖腔，那么给人物内心呢以更好的衬托。 确实这个我发现这个张火丁对这个江姐这出戏也非常的偏爱，在他的这个 CD 灌制的过程当中呢，还把这个江姐呢做一个重头戏 是 录制完成， 是 应该说是他的一个代表剧目了。 是 我知道呢，在您跟张火丁合作江姐之前呢，就曾经合作了京剧白蛇传。 对， 这个最初呢你们用的这个白蛇传呢是田汉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原来一直是梅派王派的看家戏。 是 那张火丁呢想把它改成程派的风格，于是就请到了您为他来进行编曲。 是 那您在这个为他编曲程派白蛇段的时候，应该说您既要照顾戏迷的欣赏习惯，又要体现程派的风格，那您是怎么把握这个火候的？ 是，那么既然是张火丁来演这个白蛇段嘛，也就是说要用程派唱腔来塑造和体现白素贞的喜怒哀乐了。那么用程派的韵味、节奏、气口来表现白娘子在不同环境当中的不同情感。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杜近芳杜老师的杜派白蛇传，有赵映霞老师的赵派白蛇传，有刘有荣老师的王派的白蛇传，早已是家喻户晓。那么广大听众呢都特别喜爱，这也是精品之作，各有独套的之处，妙不可言。那么如何用程派唱腔来塑造白素贞这个人物呢，也必须有他的独到之处，有他的个性，要充分利用程派的唱腔的本身的优势。比如 在韵味方面呢，在弱端弱序偶的丝连方面呢，在强弱的对比方面呢，尤其是在字的处理方面要下功夫，因为腔由字来，以字行腔，腔能传神，字能达意，使唱腔的旋律更为丰富，更为突出。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程派的《白蛇传》呢，下面我们就放一段张火丁的演唱，一起来听一听。听众朋友，那刚才您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白蛇传》当中的一段。那刚才呢，钱世明先生呢已经讲了讲呢，这个京剧《梁祝》的这个本子啊，也是没有太多的借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本子。它的特点呢是诗情画意，以情为主。那么真是我们特别想呢看到这个全新的《白蛇传》呢是怎么样的。好在呢，在月底就能看到张火丁版的《梁祝》了。那刚才呢，我们在跟万瑞星先生交流的时候呢，知道在《梁祝》这个戏之前，那万先生呢就已经和张火丁呢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京剧江姐的写作，还有这个《白蛇传》，这部戏的编曲等等，都是由万瑞星先生来完成的。那么我知道呢，万先生您呢，曾经和杨秋玲、张曼玲、杜近芳、刘长瑜等等的一些大家都合作过。这里面呢有这个梅派、程派、荀派等等的啊。那应该说呢，咱们今天就说程派吧。以往呢，您给这个程派，比如说 这个张曼玲啊也伴奏过，那么张火丁呢也是程派。那您在给他们伴奏的时候呢，在风格上肯定有所不同，有所差异，是这样吧？ 是， 嗯， 那时候那个62年一毕业呢，我就给张曼玲来伴奏， 嗯， 差不多2-3年吧。后来以后呢，就是给杨秋玲啊、刘昌宇啊、杜女芳老师啊什么的一起伴奏，那么就不拉程派了， 嗯。 先是在62年的时候跟张荣春老师开始学习，那么后来以后呢，就是到退休的时候呢，已经是快60了。那么99年退休以后呢，2000年呢，我们就开始跟张火丁合作了，所以我就不拉琴了，就是开始作曲做唱腔了。这样， 嗯，哦，那刚才我也提到，比如说这个张曼玲呢也是程派，那张火丁呢也是程派， 是。 那这个张火丁的程派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就刚才钱老师说的， 嗯， 又淡雅又高雅，是这么一个风格， 哦、 啊， 比较优雅，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对，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那在伴奏的时候呢，也有他的特点， 是， 嗯， 在伴奏的时候有他的特点。我过去呢，跟那个就是给程砚秋老师拉过琴的钟世章老师， 嗯， 还有李世济老师的爱人唐老师，唐德勤老师，我都跟他们学过。所以我在给他们就是张火丁这乐队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钟老师的风格，也有唐老师的风格，哎，就是都有借鉴，而且有自己的理解， 有自己的理解。 是， 您能举个小例子吗？ 啊，比如说像弹拨乐或者弦乐之间，这个它的比例、它的对比，该突出弹拨乐的时候要突出弹拨乐，该突出弦乐的时候要突出弦乐，这里边也是学习唐老师一些的。方法和钟世章老师的一些方法， 嗯， 对， 哦，就是因人而异， 是 啊，那应该说呢，这一次咱们京剧张火丁版的《梁祝》呢，这个编曲工作又落到了您的身上， 是。 那这次编曲，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体会呢？ 现在这样，就是这个戏呢，就是新版这个程派的《梁祝》呢，这准备工作有1年多了， 嗯。 那么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紧张的排练，29号、30号有2场在长安演出了。那么当时呢，我在一年以前呢，就是购买了大量的那个江南丝竹啊这些音乐，我进行学习和研究。那么深入了解它的丝竹乐的古朴啊、典雅、优美啊、清新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梁祝》这出戏呢，这基调定的也是清新淡雅，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美。那么如何使唱腔的美、音乐的美、伴唱的美与戏的美结合得更好呢，成为一个整体，就是我这次创作的重要的部分，也是目标。 嗯，也是目标。 对， 嗯，那您对于您这次这个《梁祝》的编曲工作还满意吗？ 那我们院长吴江同志反正听了以后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啊。 我是想这样，就是在这次我这个。这是刚才我谈我是我的目标啥，那么目标的落实方面呢，我就第一，我要求唱腔一定要精彩， 嗯， 那么京剧是唱前作打，唱是第一位的，所以唱腔要一定要精彩。那么唱腔在创作思想上呢，还应该第一要尊重传统， 嗯， 第二要勇于创新，创出个性，创出风格。我是那么想，我说这次这个戏我要达到三个到位，第一是感情到位，第二是性格到位， 嗯， 那么性格到位呢，就是人物的性格和张火丁的演唱风格，三是时代感到位，那么与时俱进嘛，要有新的意识和概念，在节奏上、音域上、在唱法上、在调门上、调式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深入浅出、简单明了，使观众呢真正的爱听爱唱。 哦，还真是很有想法，一是这个感情，二是性格，三是时代感都要到位。 是， 其实做起来也不容易，说挺容易的，但是做起来真是很不容易。那我想呢，您本身写作起来就很不容易了，那从张火丁的演绎来讲，您对他的演唱满意吗？ 我很满意， 嗯， 很满意。他的演唱是对，比如说我创作是95分， 嗯， 他能唱出110分来。 哦， 为什么 有一个再唱再创作？ 对，您提的很对，就是再创作。他对我这个唱腔设计的理解，完了以后他有自己的润色和升华，他唱完了以后比我原来的唱腔更有精彩。 嗯， 他用他美妙的歌喉啊， 嗯， 他是真正的京剧的歌唱家。 嗯，看来二位对于这个张火丁啊是非常的推崇啊。 是， 那这个《梁祝》呢，具体的演出时间现在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1月29、30两天。 哦，1月29号，30 两天， 连演两天， 两天。 目前准备的情况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我们在紧张的排练练乐说腔，昨天录了一天音，是伴唱的六段伴唱。 嗯， 这个戏呢，十场戏有六场戏都要伴唱。 哦， 钱老的词显得很典雅，很好，很抒情的。 嗯。 啊，那个昨天录了一天，那么这几天呢，就是紧张的排练，将来还有和灯光布景的合作， 嗯， 就达到彩排了。22号在人民剧场先彩排一场， 嗯， 看完了以后，完了29号正式演出。 嗯，确实也非常的辛苦，也是非常的劳累啊。 是是是， 在这里我是祝愿这个京剧《梁祝》能够演出成功。 谢谢， 嗯， 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段呢，张火丁讲解当中的一段吧。这段呢，因为本来想听一个特别长的，但是那个是9分钟的《绣红旗》太长，我们就听一段《春蚕到死》。好，下面呢，请大家来欣赏。 Ah! 才大家听到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当中的一段《春蚕到死》，确实呢是非常有力量啊。那说到这个张火丁的新戏，《梁祝》啊，刚才也提到这个本子呢是跟原来老版的这个《梁祝》啊是没有什么关联，是重新写的一个新本子。那有些朋友呢也特别的感兴趣，就问到说这个戏啊是重新编写的，那么现代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就是编的这个戏和过去大家理解这个角色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那咱们的编剧来谈一谈，钱世明先生来谈一谈， 基本上就是这个老的那个故事本身也是写爱情的， 对。 现在咱们这个本子呢，以这个爱情这俩字是脱不开，肯定还是写爱情。但是呢，我主要就突出它一个纯， 纯。 哎，要写那种非常纯真的这种情。这个就是庄子所说的真能动人，我求他其真。这个真本身就是情，情本身就是真。这个《易经》里边也谈到这问题，这个情伪问题。所以这个我这个这整个这个本子里边立这个情，就是立在纯这个上面。不离真，不离诚，就是诚信的诚啊。两人之间以真正的诚信建立起来的这种爱，是绝对是互相之间这个割舍不断的。所以他死了，那你死我也死。这点呢，又是我又就是像这个南北朝乐府《华山鸡》这些个乐府诗里边的。这种东西我把它吸收过来了。 那一提到什么梁山伯祝英台，比如说什么楼台会啊、抗风化蝶，这些场景都有。 那些这些故事 都有， 谁都知道，故事不变。故事咱一变的话，人说你这什么了就不是了。 就手法上。 对，就是整个从立这个情这个高度上面，和这个整个剧本按我这个结构上面，我基本上都就是大量的运用了场间的木间曲。 哦，木间曲， 木间曲，这点在我坦率讲啊，这非常感谢万先生，他在这个木间曲的处理上面，处理的非常好，这跟我原来一边写一边想的时候，这个我们老哥俩可以说不谋而合， 完全吻合到一起的， 绝对这我们俩经常聊天还说说咱们哥俩真是一想到一块儿去了， 心有灵犀了， 心有灵犀。 那说到这个木间曲，那就肯定要谈到这个编曲上，那这个万先生就是在编曲上呢，应该说与原来的东西完全打翻，重新写的， 是，完全不一样。 原来也没有木间曲， 对，以前没有伴唱，这个您这个一共有6段的伴唱。那么《梁祝》这出戏那个在祝英台这个唱腔方面，它有4个重点的地方。一个是就第一段那娃娃调，大家都知道娃娃调在调门上调式上大家都知道是高拉低唱，那我们这次的有所突破，在调门上不采用高拉低唱，而是用淡角的调门，结合了小声腔，也揉进了程派腔。因为这个扮演者他是张火丁，必须要有程派的风格，他毕竟是这个祝英台是女儿身，是女扮男装，而且由张火丁去唱，所以必须要用淡角的调门，用小声的唱法，又揉进程派腔，三者是缺一不可，使大家听来耳目一新，也是大胆的尝试。那么这个在第二部分呢，就是抗婚那一场，大家都知道他又重现女儿身了，那么唱腔呢要求就典雅大方，成味浓浓的。这段的革新点在哪儿呢？就是西皮慢板一般过去都是转成原版啊，或者转成26，这次我们大胆的转成了南梆子，那么既新颖呢又情绪得当。第三部分就是楼台伤别了，这一段呢我特别欣赏这个钱老师的这个词了。那么我这段唱腔设计的是倒板回龙和快三眼，那么作者呢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极好的创作空间。他写的呢不是严格的7字句啊、10字句啊、2、2、3、3、3、4，不是，他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格局，那么使我有幸呢在二黄唱腔里边揉进了丝竹啊，加进了古筝啊，突出了这段自责无奈与伤感，使我必须打破传统的格局，把慢板呢拆开了用，避免拖拉，避免这个一些不必要的这个过门啊什么。那么再加上后面融为一体的这个伴唱呢，使观众心里酸酸的，把剧情呢推上一个小的高潮。那么最后那一句梁兄啊，这个大腔呢把祝英台一肚子的委屈倾倒出来， 那么唱腔要结合剧情呢，使观众达到一个满意的听觉的享受。那么在最末一场的哭风化蝶这段唱腔呢，是重中之重了，大家都知道。那么剧作家在这里是搞的也是大手笔，浓墨重抹，那么是一气呵成的，与上一场那逼价出格的喜悦的公车上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我上来就是琵琶的扫奏，接着是唢呐悲切的这个声音引出来这个风凄凄那段深情的伴唱，紧接着是我新编的这个新版的哭黄天，在这个幽婉的这种乐曲声中呢，引出大段的反而黄。那么唱完这大段反而黄以后，雷声大作，坟裂开，祝英台在义无反顾的乐曲声中缓步的走入坟中，那么再引出伴唱，引出舞蹈，加上那个布景是红泥当空啊，花草遍地啊，梁祝化为彩蝶翩翩起舞，不知把这个戏推向一个最高潮。 嗯，那应该说这出梁祝的编曲呢，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啊。确实听您这么讲呢，非常富有吸引力。那我想呢，张火丁呢有二位的参与呢，对他的这个艺术应该说是一个推动，对他的剧目呢也是一个丰富。比如说这个张火丁跟您就合作了有《白蛇传》《江姐》和这回的《梁祝》就三出。 对， 以往呢曾经大家对于张火丁的艺术呢确实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啊，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把张火丁呢誉为是张三出。为什么叫张三出呢？就是他只会《春闺梦》啊，《荒山泪》和《锁麟囊》这么三出戏，实际上他可能就演的比较多一些， 是 其他的剧目呢可能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少。 是 这样吗？ 是， 嗯， 是的。 那我想呢，大家尤其是你们二位对于张火丁的艺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看重啊。那么既然看重的话呢，可能就对他呢就格外的关注。那二位老师，你们觉得张火丁他的这个艺术发展还应该怎么去再走呢？那二位谁先说？ 先生，等一等。 我觉得火丁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应该自成风格。 自成风格。 对，我也许我是搞创作的，我是主张绝不食人牙慧。我就是我，以我本来面目立身于世。这个，即便是四大名旦，都从事于什么这个王瑶卿啊，或者是陈德林等等，他最后还是自个儿自立风格呀，他才能成为梅上成学呀。他不可能说还让人说他是王派或者是陈德林。我觉得这就是，如果是死磨前人，你磨得再像也是假的。这绝对不值钱。所以我觉得火丁有条件也有这个才能，能够将来自成一派。 那我觉得张火丁呢，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有勇气的。比如说中国京剧院现在就分一团、二团、三团和张火丁，他这个音乐创作室真的是不容易。 是， 那么这个应该说，您对他的这个张火丁的独特气质啊，还有为人为戏的这个精神呢，您是非常的看重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演员也好，他多么的优秀也好，离完美可能还差着呢啊。 对， 这里刚才已经说了， 期望 张火丁的能够自成一体，这个期望可真够高的，对他来讲。 他自己特别谦虚，还老说我很笨，我很笨，其实很聪明， 他很聪明。 好，那么刚才的是这个钱先生已经说完了，万先生 是， 哎， 我觉得这个张火丁这个人才真是挺难得的，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能够，把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唱腔，他把握住这个情绪和节奏，他有二度创作，他根据自己的优势有所发挥。那么通过他的理解，他的演唱使原来的唱腔那么更浑厚强弱对比，他有这个强弱对比的歌喉，是吧，使原来的唱腔增色不少。我老跟他说，我说千里马还得有千里人来骑呀。那么设计出唱腔，那么唱腔设计者和演唱者是什么关系呢？是水乳相融的关系。那么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要没有这个郭兰英老师那种热情的歌喉，那么一条大河就不能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创作出唱腔，它能够经过升华，经过提高，很完美。 是的，是的。我想这期节目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张火丁肯定会听。应该说，两位老师呢，对于张火丁是寄予了厚望啊， 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尤其是刚才钱先生说，希望张火丁能够自成一派啊， 对对， 这个是一个 多么高的责任呐、啊！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张火丁的能够艺术呢更往上走一步。同时呢也祝愿你们啊，这个钱世明先生和万瑞星先生以及张火丁你们三位合作的《梁祝》能够演出成功，得到各界的认可。而且听说这次导演也是火丁自己是吗？ 是， 对对对。 哇、哦，那真是不容易， 自导自演， 自导自演， 自导自演， 嗯，真是不错。那么再次呢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钱世明先生、万瑞星先生。 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张火丁在京剧《梁祝》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祝英台男扮女装求学上路的一段娃娃调。 明星 知就是人是胡人犯不然死命美 再请听《不相归》，仍嫌我女儿芳宜。 Oh, 楼台会。 于培元人难过相识 坟 两兄两兄金分开